第124章，遭逢打劫。 门锁扭曲卡死了，众人从毁坏的窗户翻进一楼。游货队身体力量控制的极好，落地很轻。秦鸠同样利落干脆，悄无声息。俩人开了个好头，结果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踩在了碎玻璃上，咔嚓声接连不断。到老于这儿更是砰的一下，回音在大厅里面循环了好几遍。 对不起。 中年发福的老于满脸惊慌和羞愧，游货摆手示意没事儿。他本来也没指望前行，弄出动静刚好，我不动敌动，还省得自己费劲去找了。结果不尽如人愿，游货带头在一楼等了一会儿，并没有引来什么人。一楼是电影院的售票大厅，整体较为空旷，除了一排零食票务吧台还有对票机，就只有模样复古的星光楼梯了。游货走到票务台前沟看，因为光线原因，台子陷在了阴影之中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看不清有什么。游货撑着琉璃台利索地翻进去，抓着手机灯弯腰寻找，结果发现柜台底下有一团黑漆漆的东西，只露出了冰山一角。秦鸠就在不远处查看对票机，见他弯腰半天没动静，走过来看了一眼，问： 找到东西了？ 游货点头，他刚想伸手，又想起什么似的打开抽屉，本打算找个塑料袋凑合一下，谁知居然让他在杂物堆里面找到了几副白手套。游货顿时对这家电影院有了好感，别的不说，在这里至少他的运气很不错。游货拆了一副手套抛给秦鸠，自己也带了一副，又把剩余的拍给探头探脑的余文他们。 啊，还用手套这么讲究啊？ 余文搂着怀里东西一愣，结果他哥已经消失在了柜台后面了，没说话。 哥你怎么了？哥 余文一头雾水地趴在琉璃台上，本打算看看游货怎么了，就见游货伸手在柜台底下摸了几下，抓住了一个东西往外一拽， 拽出一个人。那人脸朝上，皮包骨，字面意义上的包骨，能看清头骨有棱有角的那种，黑黢黢的眼洞直勾勾地看着上面。 哎呦我去， 余文爆出一句粗口，差点被掀一跟头。这是一具干尸，看模样是被某一个甚至几个镜面人吸干了全身的血，干瘪的死在这里，身上还穿着白衬衫黑马甲，马甲胸口绣了一个 logo， 应该是负责售票的电影院工作人员。游货默默看了几秒，又把这位工作人员推回去。余文冷静了一下，忙不迭戴上手套跑了。游货在柜台里面迅速翻了一个来回，除了一具干尸给了他惊喜，什么东西也没找到。情感来得快去得更快，游货又不喜欢这倒霉电影院了。秦鸠没比他好到哪里去，对票机附近找了一圈，同样毫无收获，反倒是杨叔他们突然招手，轻声叫道： 过来看。 游货和秦鸠走过去， 我刚刚脑子一抽，想试下电梯还有没有电来着，结果发现门居然是开着的。 电梯是被大家下意识忽略的一个地方，毕竟电影院都破败成这样了，电梯不可能还能用，也就余文这种傻小子会别出心裁一些。游货走近一看，就见电梯门果然没关严实，留着一条缝隙，因为里面没有光，黑漆漆一片，电梯又本来就在阴影里，所以粗砍之下很难发现。溜出这条缝隙是因为电梯里面还倒了一个人，他手垂落在地，其中两根手指刚巧卡在门里。杨叔用手机灯光照着缝隙说： 你们看，这人身上插着几根剑呢， 我看看。秦鸠接过手机，借着灯光细看几秒，说：行，可以把门扒开。虽说弩没有找到，先收集一点箭备也是好的。 哥，这电梯门太刚了，我们刚才试着扒了一下，没动静。 于文这话刚说完，就见他哥和秦鸠一人一边把电梯门强行拉拽开来。于文看着两人筋骨绷直的小臂，羡慕极了，心说都是肉做的，怎么区别能这么大呢？电梯里倒着一个女人，跟刚刚的干尸不同，女人看上去就像刚死没多久，深紫色的毛衣上沾了大片的血，已经凝固成了黑色，地上也有一滩早已干涸的血迹，整个电梯弥漫着一股发酵和血腥气混合的味道，令人窒息。 这就是镜像人， 大家咕哝着。女人金发白肤，也没有什么标志和记号，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这是众人第一次看到镜像人，如果真的都长这样，那众人之后的日子就很麻烦了。就这种怪物，随便一两个在人群里，绝对没人发觉出来。布兰登的原始镇民少到只剩500多人，而镜像人从最初的那小撮发展到现在的1000人，恐怕有这个原因在里面。油货拔了女人身上的剑，几个人精神紧绷地等了一会儿，见女人没有丝毫要诈尸的意思，这才悄悄松了口气。保险起见，众人离开的时候把女人往里面挪了一点，将电梯门关严实了。这剑直愣愣地抓在手上也不太合适，油货目光扫了一圈，瞄上了余文挎着的包。油火也不客气，走过去拉开拉链，把剑斜着塞了进去。余文感觉自己揣了块船舶玉玺，他把挎包转到前面搂住，又纳闷地看了一眼四周。 哥，这么半天都没动静，这里不会真没人吧？ 余文的语气有几分偷着乐的意思，谁知他哥点了一下头，又没搭腔。余文转头问秦鸠： 我哥这怎么了？没下云包啊？还是我刚刚犯什么蠢了？ 秦鸠摸着下巴，略有尴尬的咳了一声： 啊，跟你没关系，我的错。 啊？ 余文当即凶了一下： 你惹他什么了？ 但余文转而又茫然道： 不会呀，我哥脾气是不算好，但是也没见他认认真真的生过谁的气啊。 没生气， 生气能给人发手套？秦九有点无奈又有点好笑地说： 你哥就是不想出声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余文感觉自己抱了一个狗食盆。 楼梯口贴了一个布局图，显示电影院一共5层，一楼是大厅，地下1层是车库，上面3层都是影厅。油货带头去了地下1层，油货以为这里会停满了车，谁知整个车库只有一小部分车位被占了，那些车也不知道在这里闷了多久，落了满满的一层灰，看着像被弃用很久了。那些镇民被镜像人弄得是人心惶惶，估计也没心思来看电影。车库有点大，油货和秦鸠一人带3个，决定分头搜。油货搜得很快，脚步几乎没停过，眼睛一扫就走。没想到的是，余文也很熟练，除了碰到车的时候会抹开灰尘往车窗里看一眼，其他时候也是一扫就跑。1/4个车库扫下来，他们手里多了一点杂物，几块不知哪里掉落的薄铁皮，一把消防锤，一根保安棍，还有一个是余文要的，不知谁家孩子落在车边的弹弓。 哎呀，破地图看着挺大的，穷得要死。 余文一下一下拉扯着弹弓， 看到哪里有大小合适的石子儿都会捡起来。游火在远一些的地方隐约听到了余文的话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游火这个回头太突然了，以至于某些东西反应不及，还没来得及藏好。他余光瞥见了某辆车后面黑影一闪，有什么东西缩了回去。那辆车就在余文身后。游火眉心一皱，拎着刚捡的保安棍就要往那边去了。他刚迈步，车库里面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考生 Terence 楚遭遇三名极度饥饿的镜像人，宣告死亡。考生王亚斯遭遇一名饥饿的镜像人，宣告死亡。 这才开考多久啊？接连两条死亡宣告让所有考生都愣了一下，那些不是考生的就毫不在意了。余文正弯着腰捡车轮旁的石子，被系统播报弄得分神。就那么一瞬的功夫，车子后面突然窜出来两个人影，抄起一枚薄长的刀就抡了过来。 我去！ 余文只来得及骂着一句，余文下意识闭了一下眼，结果预料中的疼痛却没有来，反倒是肩膀倏然一轻。 不好，不好！ 余文猛地睁开眼，就见两个精瘦身影，一手拿着刀，一手抱着包，转眼已经奔走了。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知道成天打劫。其他东西倒没什么，但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剑就这么没了。余文眼前一花，另一个人影已经窜了出去，以极快的速度直追那两人，是他哥。余文当即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但他没有就此不管，而是快跑一段距离，然后掏出捡来的弹弓，眯起一只眼睛对着那两人奔走的方向就是两下，嗖嗖，两颗石子飞了出去。其中一个人啊了一声，扑通摔了，嘴里还冲另一个人喊着：“ 你先上去！” 下一秒，那人就被油货摁地上了，接着便是一顿惨叫。大街谁不好？大街八人反派小团伙。只花十秒钟，那人就被抡得乖乖交代了老巢。 我们是躲在三楼的，就想多囤一点弓箭，镜像人太多了，不好打。